好，咁我哋开始我哋第一集嘅呢个叫做 《游日废人》。 冇错啦，咁我介绍下自己先啦，我系 Fish 啦， 我系 Ann， 系。 咁我哋点解会有呢个节目嘅咧？点解会我哋两个自己坐喺度嘅咧？ 不如讲一讲我哋点样识先啦。 好啦，点样识嘅？ 其实系2015年嘅 Working Holiday 嘅时候，我哋无端端就喺个网上边某一个平台上面咁就话，我哋系今期中咗嘅人士啦。咁不如我哋搞个 group， 就喺一个social media 嘅 group 里边啦，咁就认识咗大家咁样。 系啦，咁大家都系同期 Working Holiday 嘅嚟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嘅节目咧就会讲日本噶啦，系咁唔会净系讲 Working Holiday 嘅，咁仲会讲喺日本嘅生活啊、玩啊、衣食住行各样乜都讲啦。总之就系讲日本嘅嘢啦，任何嘢都讲嘅。 咁如果大家有啲咩需要知道嘅，咁如果我哋下边有 comment 嘅栏啦，可以喺下边 comment 俾我哋啦。咁我哋就会尽量去围绕翻嗰啲主题去讲嘅。咁好啦，今集我哋会讲啲乜嘢咧？ 今集就讲下 Working Holiday 啦，不如就 喂好、啊，因为其实我哋对 Working Holiday 比较认识。咁当然日本我哋都会讲咁，即系围绕住 Working Holiday。我哋会讲住 working holiday 先啦。 好啊，咁 working holiday 其实话咧，想当年我哋都唔系好想当年嘅2015年， 唔好讲呢个， 因为其实唔同咗啊个制度。我哋嗰阵时就500个 quota， 一年500个 quota 分两期嘅， 系 每一期半年一期啦，每一期就250个 quota， 系啦， 系250， 二百五十，系啊，喂，半年二百半， 唔系120。 系啊，系啊，冇人黐我算啦，唔紧要。咁 anyway 啦，即系转咗嗰阵时就系一百系喎，150， 系125， 125 就250。 好 ，sorry， 唔紧要， 我错系啦。咁样嗰时系争奔头嘅，其实因为唔系你地方申请，我想去日本 working holiday， 你就一定有得去嘅。有嗰阵时有朋友话三次都唔成功嘅，我听过系啦，系可以三次四次都唔成功嘅，因为嗰、那个叫咩日本领事馆啦，佢系会拣嘅咯。至于佢拣嘅准则系咩咧？唔知噶， 冇人知。 系啦，你要递 form 啦，跟住俾嗰个叫做嗰、个叫咩啊？ 理由书， 理由书系 哇，呢、這个真系要讲。台湾咧系点样？台湾就系中文或者日文都得嘅。我哋乜嘢啊？英文或者日文 系啦，系啦。咁、那个理由书就任得你自己写啦。你点解要去 working holiday？ 咁你就俾个理由佢。咁我嗰阵时就用日文写嘅， 我系用英文写，用日文查。但系咧，你谂下，就好似人哋 HR 咁样，喂，份嘢都一样样，你要谂住突围而出噶啦。咁你系咁摆啲 design 啊，或者上落去啊。咁嗰份理由书咧，你有冇计划嘅？你个计划系点啊？嗰阵时 我计划啊。其实我计划呢，我就会游匀全个日本嘅。咁就我话我会去求其啦，我真係求其写嗰阵时候，我话咩，我去东京先做嘢，做完嘢跟住落大阪玩，玩完跟又做嘢，跟住再、啊、我都唔系好记得啦。总之我懒系有个表咁样、啊、有个计划， 总 之系啦，几多月大约几多几多月我会喺边度，几多几多月我会边度咁样，我就自己 plan 咗个表都摆咗落去嘅。 我都有 plan， 但系咧、我嗰阵时咧，因为我睇咗啲前辈，所谓前辈啦，咁样网上面讲啲咩咧，佢话你最紧要唔好讲话我会做嘢，系咁做嘢，系咁做嘢，因为点解咧？佢、就最真系去做嘢，你最好咧就去消费，消费消费同消费咧，咁啊最好啦。即系话我会睇演唱会啦，我会去买衫啦、我会去滑雪啦，我会去潜水，咁啊最好啦，咁啊 系啊，即一真系 working 同 holiday 你都要 sell 落去咯，即系做嘢去都你写。是要写的，但是不要全部都是说我做嘢做嘢做嘢，咁都要写下我会去边度玩啊，去边度体验啊，去睇下啲咩制啊咩制，总之你玩嘅成分多过做嘢呢，咁样写就好似好啲。虽然佢都系冇讲佢嘅准则㗎领事馆系冇讲过佢咩准则系揀你去得定唔去得嘅。但係而家呢就唔系咯噃。 冇 错。而家有1500个 quota， 系1500。 根据过往纪录呢，啱啱我哋上网 check 咗啦，係几乎係 99% 係 pass。 99.9% 嘛。即係其实你申请得都可以 pass 你。 即係唔使争奔头。 即係你个理由书唔好话交白卷啊咁样就应该 OK 㗎啦。 即你就可以正常啦，你递咗张 form， 递咗个理由书。理由书都系需要嘅，继续系。 冇错。 咁就可以去㗎。同埋而家好似话要畀钱。 要畀钱㗎，要畀270蚊㗎。 以前我哋系唔使畀钱，系啦，费用全免嘅。咁、就直接喺日本领事馆。我公司系点样交去噶？ 日本领事馆就系中环嘅日本领事馆，就系 交去领事馆。 系啦，咁同埋咧，大家唔知，大家可能或者后生嗰代就未必有 piano 啦。 我有嘅 ，OK。咁咧，BNO 申請啦，即係你遞交嗰個旅遊書嘅時候咧，你要遞交埋 passport 啦，嗰個嘅副本啦。咁你喺交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決定咗你張在留卡係寫住你係英籍啦、英國籍啦，定還是中國籍嘅。咁淨係個英國籍都夠你 J 一世嘅啦，基本上係咁。 我就俾咗特區護照， 係啦。 所以我國籍咧唔係香港，係中國。系啦，咁就算你俾个特区护照写住你香港人都好啦，你都系中国籍嘅。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有 BNO 嘅巴达斯带咧，就要留意一下啦。 系啦，想转做变咗英籍嘅话咧，咁就交呢个 BNO 过去啦。 系啦， 咁申请咗啦，咁而家九成都批噶啦。咁你出发前都要预备一大堆嘢嘅，其实 嗰堆嘢真 系好烦啊！其实系烦噶，嗰阵时上网睇咗好多好多资料。 系啊，因为其实即系譬如话我哋香港就比较少成功嘅例子，因为我哋嘅当其时嘅名额比较少啲啦。咁我哋咧就偏向咩咧？去台湾睇台湾嗰啲 group 啊，台湾嗰啲网，甚至乎连啲台湾嘅 line group 都入埋，系啦，就入咗好多，我成粒咁样啦。跟住然之后我想问下你，每次改前辈有啲乜嘢要注意啊？基本上系除咗都系嗰几样嘢嘅啫，印啦、钱啦，仲有啲乜嘢啊？屋系啦，屋系最紧要嘅， 好重要。 好印咧，我哋有个 sample， 印系我哋有个 sample 嘅印嘅嗰、那个印鉴， 印鉴嗰张相 系啦，嗰、那个印鉴咧就。是不是有 的？有的，有那张相，不过可能技术的关 系。那个印鉴你就一定要准备的。什么是印鉴呢？就其实是你自己的名字。因为日本人是不兴签名的，其实他们是兴吸引仔。 即 是譬如你银行开户口啊、或者签文件啊，其实他们都喜欢吸引仔。 收信啊，还有一样东 西。收信都是要吸引仔。所以你要准备一个印鉴啦。印鉴很简单，淘宝有的了，伟大的。 哎，讲不讲得的？得的，得的。 不知道 伟大嘅马云主席嘅网路啦，系啦系啦， 搵下啦，我要整印鉴啦，咁你就可以搵到点样整啊，平靓正， 冇错啦。咁同埋咧，如果咧有车牌嘅巴达斯坦咧，可以 哇，收埋 张相先。嗱，呢个就系我哋嘅国际车牌啦。咁其实当年咧，我都有攞国际车牌去嘅。咁即系如果你话你想揸车啊自驾游咧，其实呢个非常重要。你冇理由话我翻香港再搞唔值啊嘛。系啦，咁如果自驾游即系有谂住喺 work holiday 嘅期间自驾游咧，呢个都好紧要， 系啦。咁钱啦，你带足够嘅钱去咯，钱好重要，因为可能未必个个一去到就我即刻搵嘢做，或者你去想玩，去到或者玩一个月先嘅，咁你都要有足够嘅钱。我觉得起码要带够你三个月嘅使费啦，即系所谓嘅使费就系衣食住行咯，租屋咯，即系睇你到时搵到几多钱，几多钱屋租嘅屋，咁你就要真系带够你嗰三个月嘅使费，以防万一你唔系即刻搵到工嘅话咧，咁。都可以挨住三个月先 嘅，最后嗰下先至嚟副干啦。 系啊，冇错。咁大家自己嘅使费唔同啦。 嗯。 咁我嗰阵时就惊死嘅。 嗯。 我真系带咗90万嘢过去，因为我谂住开头唔搵嘢做住嘅，我谂住玩先嘅。咁所以我就咁又要租又要食，所以我就预备咗成90万嘢带过去。 哦，咁好。大嘅数目，我系啊九十， 心虚噶少少 ，sam 虚嘅有少少， 系啊，咁第一次带咁多钱 唱过去定系点咧？ 唱晒过去啊！第一次身怀巨款咁样去日本， 吓 90万咧，其实几万蚊港纸咯， 7-8万咯， 系咯系咯系啦， 我哋个汇率仲好低，六 点几对六啊，好彩 六点几， 好彩系对六，咁所以系啊，即系个心好虚噶，系啦，咁所以带够钱去呢个都好重要嘅。 嗯，咁你真系其实都已经 plan 好咗系即系去到玩咗一阵先， 玩咗阵先噶，所以其实同你个理由书系唔系 完全 唔同噶？你嘅理由书就俾佢睇嘅啫，到时你唔使一定跟你嘅理由书。 真系我真系冇跟过，我都系 系啊， 我都系玩晒，我都系话玩晒全日本。咁当然我最后都系玩晒全日本。 系啊， 但系咧咩嗰啲几月去滑雪啊，几月去潜水啊，几月去边度祭典啊，错晒嘅完全系相反嘅， 个顺序都唔同噶。 系啦，咁但系咧理由书咧，你可以唔跟。 但是呢你攞咗簽證之後呢你就要開始有 plan， 因為呢個絕對關乎到你揾樓嗰啲叫做考慮性因素。 係呀係呀，真係攞到啦個簽證之後，因為你成功咗佢都會批個一年嘅 working holiday 嘅簽證俾你。咁你攞咗簽證之後，咁你就真係要 plan 啦，要係啦準備呢啲嘢。咁另外就係睇樓啦，係咪 冇錯，有三個月時間俾你，絕對足夠。係 呀 係 呀，就揾。咁如果日本住，其實我覺得環境好好嘅。 你住過乜嘢呢？ 我住 share house。 我都係。 係啦。因为其实有好几样嘢嘅，有 share house 啦，咁有 apartment 啦，你可以自己租自己住，即 share house 就要同人 share 嘅，咁但系其实都企你嘅，我觉得。因为我明国系啦，我去明国嘅，我喺明国嘅，咁、那个价钱就相对冇东京、大阪嗰啲地方咁贵嘅。我大约系睇下先，6万 yen 我间房，不过我间房都好大啊，真系都几大。 有冇相？ 有相嘅，有我 share house。都有相嘅，个环境好好，咁我都系上网喺日本 Yahoo search 嘅啫，入名古屋 share house， 咁佢就弹好多嘢出嚟噶啦，其实，咁就到时你咪 click 入去睇，因为嗰个系一间 share house 公司嚟嘅，咁佢旗下就有好多 share house 嘅，咁佢个网页整得好好嘅，咁佢就会名古屋沿线、地铁沿线，咁边度有佢嘅 share house， 佢全部都 list 晒出嚟嘅，你就咁 click 嚟睇下啦，咁就可以见到啲相嘅，佢摆晒啲相上去嘅，咁有女性专用又有啦，男性专用又有啦，男女混合嘅都有，系啦，咁有相，其实我都最紧要有相睇啫。 需唔需要睇楼嘅咧？其实 唔使睇楼噶啦，你睇咗相，你觉得呢间啱，你就可以直接 send email 同佢讲啊，我几时会嚟租，我想租边间屋咁样咯，佢个网都会 show 埋佢仲有冇。吉房喺度嘅，咁啊系啊，你见到有吉房嘅话，咁你咪 mark 低定，跟住咪 send 去问咯。 咦，咁同我嘅情况差唔多，我嘅 share house 就乱咁理嘅，其实 乱咁理系咩意思？ 喺 Facebook 度揾嘅，咁咧佢就唔系话啲咩集团， 你喺边？ 我喺福冈，我初初第一站就喺福冈，咁初初就无定向啦，咁系咁揾，咁啊见到Facebook 有啲 OK 咁样，咁因为我哋两个人咁谂住都系霸一间房嘅啫，咁样 两个人住一间房， 两个人住一间房，但系好大，有喂，你知唔知我哋两个女仔啦咁？知唔知女仔最梦寐求咩？衣帽间， 哎哟， 哎哟， 衣帽间，你自己间房， 自己间房里边有个衣帽间，系啦，嗱呢个日本可能我唔知系咪间间屋都系咁啦，但系咧我间房咧就有个好巨型嘅衣帽间，同间房系直头一半咁大。 我间房系和室嚟噶，即系榻榻米嗰啲啊，系啊，我就系夹中咗，我拣咗女性专用，咁女性专用咧嗰间屋咧得三间房嘅啫，即系三个女仔嘅啫住，咁有一个日本嘅女仔，一个就香港嘅，我香港嘅 friend 嚟嘅。咁我三个女仔，咁我就嗰间屋就唯一得一间和室嘅房嘅啫。咁我啊，人一世物一世，去到日本住，咁梗系拣间榻榻米房啦。咁但系佢外面其他嘢就普通嘅屋企嚟嘅，就唔系全屋榻榻米嘅佢。咁佢系我自己间房榻榻米，同埋另外有一个榻榻米嘅厅，即系有两个厅嘅，即系好大。我谂成千几二千尺都有，六万 三个人 系啊，6万 yen。虽然我要俾6万 yen 系啦，咁但系虽然其他嘢共用嘅，但系。好 OK 啊，我觉得就算共用都 OK， 因为得三个人，同埋我间房有我谂成90米啊尺啊，我唔系好识嗰啲尺嗰啲，唔识计，总之系大啦。 佢哋用碟噶， 系 用几多碟咁样碟， 系啊，所以系好够。 你当一平系咪叫一平方米定两平方？ 好似系 咁嗰啲 friend 啦 ，M square 咁样。 系你就6万，因为我7万 yen 两个人 share， 哇，你仲抵。 因为福冈，因为点解咧？其实福冈有分好多地区，我就唔喺天神区，我喺一个叫梅田嘅地区。 咦，有梅田系大把， 咪定梅林？我唔记得咗 梅林。 嗰啲 friend 啦，就梅 X 啦，咁样喺个梅 X 嘅地方。咁其实佢哋有个叫做 Facebook 嘅，咁样喺个网上面就话啊，佢有啲咁样嘅出租咁样样。咁我哋问佢呢段期间我哋住得唔得？咁就 OK， 7万 yen 一个月。咁但系咧就有男有女，就唔好似你咁啦。 你男女 男女系啦，同埋咧又除咗日本人之外啦，仲有法国人系啦，法国人啦 ，OK， 好咁 几个人啊？你 share house 都5、6个人， 都5、6个人 啊，系啊，5、6个人。咁其实面对最大嘅问题，我唔知你有冇面对过啦，就系我最面对最大嘅问题系煲水冲凉，系一煲水，即系佢哋一缸，唔好话一个大嘅缸啦。咁个缸水咧就你咁多人 share， 冬天就 high 啦，因为点解咧？冬天啊。 冻啊嘛，咁啲人就会冲耐啲。咁同埋咧，日本人咧好兴系乜嘢咧？煲定即系储定一缸水，咁大家 share 冲。咁但系咧，嗱，我可能大家 佢哋、哦、家庭文化系咁，佢哋有个浸浴嗰个文化 系啦。但系佢哋就唔系家庭嚟，咁可能佢哋 系你哋就唔系家庭，你哋就大家唔识嘅。 我哋香港人咁，喂，大家大佬，大家 share 一缸水，好似有啲太 close， 有啲太 close、啊。你的皮与我的皮啊 ，OK， 咁啊唔得我啊嘛。咁就我通常我同我 share 我个 house 咩啊？即系大家唔好 blame 我，咁就可能。放咗缸水，咁就自己即系再冲一缸水咁样嘅。咁、但系其实即系基本上嚟讲，个缸水都系干净。点解咧？其实就系大家即系可能大家冲浸到温泉多都会知啦。即系 你冲完凉冲干净先浸落去嘅。咁所以其实 suppose 个缸水你系冲干净咗伸落去，咁浸完之后缸水都系干净嘅。只不过就未必个个接受到。要再浸一次咯，咁、好，我哋另外仲有 share house 嘅趣事，咁我哋可以再等下一 part 翻嚟再讲一讲嘅， 一阵见， 好。